唐昊就这样成了呼啸战队第一个被强杀出局的。但是此时方睿已经没时间去注意唐昊的表情了。了解到星星战队那明确的战术意图后，一股眩晕感让他险些抓不住自己的鼠标。如果此时是在比赛场，呼啸另看是少一人，但却是全面优势。星星为了强杀唐三打，生命损失非常严重。别说他们没有治疗，就是有治疗，在这种血线过低的情况下，也可能因为治疗速度跟不上而被一个一个的集火带走。但问题是，现在不是比赛场，所以星星之前打得毫无顾忌，现在跑得更叫一个痛快。 哪儿跑？ 赵宇哲咆哮着，哪里可以容忍星星此时还全身而退。元素法师高攻强地图炮，正是此时星星血线全面摇摇欲坠时的克星。队长的牺牲绝不能白费。此时的赵玉哲心中还是相当有信念的，他的元素法师好似一个战斗法师似的冲了上去。 当心！ 方睿连忙叫道。他没有看出星星到底有什么战术布置，但是既然意图如此清晰明确，对于此时全身而退，他们怎会完全没有安排，任由呼啸追杀？那样的话和找死没什么两样。直觉告诉方睿，星星的撤离绝对也有后手，贸然追上一定会中招。但是赵玉哲此时已经什么都听不见了。方睿虽是队中前辈，成名已久的大神，但是猥琐流到底在很多人眼中是上不得台面的。赵玉哲比较中意的是唐昊那种以下克上的强势和逆袭，对于方睿的猥琐流，他从心底里是并不欣赏。虽然在绝大多数时候他也不敢在前辈面前造次，但是此时热血上涌，前方又有一堆血残带他轰杀，顿时无视了方睿的提醒，也就不难理解了。瞬间移动，赵玉哲这是唯恐让星星任何一人逃脱，直接将自己的元素法师用瞬移传送进了敌阵，想要一个不留的将对方五人完全擒杀。这一传送完毕，手中已经操作好一个瞬发法术，角色邵光焕法杖一抬就要放出。方睿看到赵玉哲如此大胆，目瞪口呆。对手血是少，但还没死，如此拖大冒进，真当眼前是五个被恐惧驱散的副本小怪吗？或许他会以为自己豪迈的举动对对手而言将是一次出其不意的打击。好吧，方睿心里承认了，从反向心理学的角度来说，如此傻逼的举动确实相当出其不意。他只希望星星的诸位太睿智，睿智到会忽略有如此傻逼的事发生吧。没准赵玉哲的操作极快，对方真的反应不够呢。但是这时候邵光焕已经趴了。方睿很遗憾他无法看到星星助人的神情，他们此时会不会很惊诧？会不会在佩服赵玉哲这无上的勇气？不过看起来他们丝毫没有因此手软。邵光焕被打翻，很快又被挑空，再然后被君莫笑和韩嫣柔合力一个落花掌直接送了回来，后面还跟着沐雨成风轰出的炮弹。星星毕竟角色血少，不敢恋战，三两下打发了邵光焕，并借他的身子构建成了第一道阻拦，再然后利用远程攻击一波压制。队中骑士选手想顶着伤害冲上，但最终却被方睿给喊住了。 为什么不上？ 刚被送飞回来的赵玉哲已让他的韶光焕从地上爬起，暴跳如雷地吼叫着。这一瞬间，他对方睿这位猥琐大师的不满终于达到了顶点。 对方早有准备，等着我们的只会是陷阱， 方睿说。 不是又怎么知道？ 赵玉哲叫道。 你难道没事？ 方睿反问。赵玉哲顿时语塞。他试了，但是他很想说他试出来的真不像是星星的精心准备。但是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因为他傻逼啊。 他那一时冲动，一时热血，一时自以为霸气无双的举动，人家哪里需要什么精心的陷阱来对付？他的举动漏洞实在太大，以至于人家第一时间就把他给掀翻了。可是现在要让赵玉哲在方瑞面前承认他刚才一直傻逼，他却又不甘。他还是觉得，如果当时自己的操作能再快上一瞬间的话，躺在地上的就已经是星星五人了。 快追！ 赵玉哲避而不答方瑞的反问，只是招呼着另两人同上。队长唐昊不在，呼啸的作战出现了明显的分歧。骑士和牧师两位选手此时的注意力已经不全在游戏里了，他们一起偷眼看着游戏外的方瑞和赵玉哲。最终他们到底还是没有动。赵玉哲是呼啸现在重点培养的未来，但是方瑞却是目前队中资历最高的老人，加上是副队长的身份，两人没动却等于还是认同了方瑞的决断。赵宇哲的韶光幻冲出去了，结果发现其他两人没有跟他一起，这一次他也不敢再单兵闯入星星战阵，只好也让韶光幻停下。游戏外，他吃人般的眼神狠狠地瞪向了这两位选手。对方瑞他还是不敢太过叫嚣，但是这些人他可一点都不怕。整个训练室里鸦雀无声，能组队来这巢穴的只有五人，不过战队其他未入五人组的选手此时也都没有离去，他们也想看看这个彩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。结果看到的却是几队选手在这样一个网游活动中闹出了矛盾。绝大多数人心里都是觉得很不安，但是极个别的有心人此时却饶有兴趣地看着眼前发生的这一切。刘浩放弃雷霆，自由转会到呼啸的刘浩，他入队不久，没有急于在队中活跃，他在细心地观察着这一支新队，因为这一次他是真心想出一些成绩的，而不是像在雷霆战队。雷霆在他眼中不过是一记跳板，那支小队他觉得是装不下他这尊大佛的。说起来，刘浩觉得以自己的实力完全可以去轮回战队取代江波涛，不过很遗憾，轮回对于江波涛和周泽楷的搭档显然很满意，他们从家世强势引起了刘浩昔日的队友孙翔和叶知秋，却绝没有动过要换掉江波涛的举动。最终刘浩被呼啸战队纳入麾下，对于这支上赛季强势崛起的队伍，刘浩还是觉得很满意的，他决定要在这边好好作为一番。不过在呼啸战队，唐昊是绝对的主力和核心，赵玉哲是出身该队的最佳新人，天赋和成长都得到认可的未来之星，方瑞则是目前队中最有资历的全明星级别的选手，再加上团队赛中绝不可缺的治疗，首发五人转眼间就只剩下一个名额，这个名额就是专给刘浩的吗？至少在现在看来，刘浩还没有觉得呼啸对他有这样的重视，他们似乎还没有认定刘浩是他们构建战队的重要拼图，他们还在摸索，还在寻找最合适的组合模式。而刘浩作为一个有实力又有自由身的选手，他们更多的是以一种不要白不要的实验心态先把他签来再说，这种尝试心态让他们在追逐刘浩的时候并不算特别热切。其实相比之下，比呼啸更有诚意的战队还有很多，比如神话战队。这支目前吸纳了三名家世选手的战队其实最初也有联系过刘浩，而且相当有诚意的许以重诺，核心队长有过充分准备的方案清晰地呈现给了刘浩，但是他想也没想就拒绝了。神话在刘浩眼中该是笑话才对，刚入联盟的升班马就想让他去效力，那他还不如留在雷霆呢。核心队长，你们这种战队的核心和队长自己很稀罕吗？刘浩无视这种诚意的举动， 最终当呼啸战队表示了一下对他的意向后，他立即兴高采烈地扑过去了。这种有望夺冠希望的强队才是他希望的归宿啊。刘浩当时还只是呼啸战队的选择方案之一，与其说是他们的诚意打动了刘浩，不如说是刘浩的积极让他们最终顺水推舟地接纳了他。自由选手不需要承担转会费，只是开出一份工资单而已。为了更强，为了冠军，做一个这样的尝试对于任何战队来说都不简单。所以呼啸当时的行动也算快，转会窗一开，立即就把刘浩给拿下了。呼啸期待刘浩能带来改变，不过他们暂时还没有明确的计划，对于刘浩还在研究和设想当中，所以刘浩可以感觉到自己目前还没有在呼啸有什么稳固的位置，所以他在留心。混豪门出身的他当然很知道如何在战队找机会上位。而此时呼啸队内爆发了矛盾，刘浩很有兴趣地观察着这一切。方瑞、赵宇哲真是一点也不稀奇的新人旧人之争，新人觉得老人挡了他前进的道，而老人则觉得新人是对他地位的威胁。这种对立的心情不只是职业战队，社会的每一个层面无时无刻不在上演着。只是呼啸此事已经彻底的公开化了，但是无论方瑞还是赵玉哲，他们可都不是这支战队中最具话语权的人呢。这出对抗的风向最终还是要看他们呼啸的队长核心唐昊是否有偏转。是的，唐昊，因为一下课上而彻底成名上位的唐昊。刘浩发现这个问题的答案真是太简单了。